信息咧係傳揚開去。例如好似佢喺馬太福音所講嘅，啊，你哋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因父及子及聖靈給他們受洗咁樣。佢跟住就話，即係個祝啊祝口咯喎，願恩寵和平安咧，豐富咁樣賜予你哋。當然啦，天主賜予俾佢哋啦。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天主父、天主同埋父受讚美啊！咁啊，第三節至到第九節咧，可以話啊係八部前書嘅一個綱領嚟嘅，就係聖心同埋基督嘅死亡同埋復活，同埋呢個死亡復活，基督嘅死亡復活咧係一個信仰嘅基礎，係關於使啊幫助我哋咧，藉著佢嘅救恩，我哋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嚟到表達對佢嘅回應。咁啊，第三節開始啦。第三節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呢個主係指威嚴嘅天主，係有雅威嘅稱號嘅意思。所以願我哋嘅主咧，呢個主咧，其實係指耶穌基督，但係咧同時亦都係一個威嚴嘅天主啊。因為如果只係話願我哋嘅主耶穌願我哋願耶穌基督，咁變咗咧就表達唔到耶穌嗰個另一個身份啦啊。佢同天主係同等嘅。佢嘅聖父，佢嘅天主同埋父受讚美。佢因為自己嘅大仁慈，藉住耶穌基督由死者之中嘅復活重生咗我哋，佢就話希望天主咧因著佢嘅大慈大悲咧行使大能，使基督由死者之中復活嘅呢一種行動咧，能夠使到人重生成為佢嘅仔女，所以重生咗我哋啦。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有个目的嘅。重生我哋唔系就生咗你算啦，啊，好似今日有啲人话，你生咗佢又唔理佢，唔教佢，唔养佢，即系唔系咁啦吓。呀，为咗咩咧？为咗使佢得到生命嘅希望，系有一个理想，有个远景嘅。更加最紧系为得到嗰个为你哋存留到天上嘅唔会扭坏嘅系无瑕疵嘅不會壞嘅一個產業，即係呢個佢唔單止話使我哋重生咗，亦都有產業咧嚇，會等我哋去翻去攞嘅。就係所以分享咗天主嘅新嘅生命咧，如果我哋能夠保持呢個新嘅生命，好咁生活咧，按照佢教導生活咧，我哋一定能夠得到天上嘅產業。佢因為你哋原本係為天主嘅能力所保護。为使你哋藉住信德而得到嗰个已准备好喺最后时期出现嘅救恩，啊，呢个救恩同个产业咧，呢度喺呢一度嚟讲咧，好似有相似嘅一个内容一个意思。咁无论吓嗰个产业系点咧，不过好肯定我哋系藉住个信德，我哋继续咁去好生活咧。就會到時期出現嘅，到時嗰個時期咧嘅時候咧，個救恩咧就會俾咗我哋徹底咁樣俾咗我哋。因為其實我哋已經開始領受個救恩噶啦，不過係徹底都俾咗我哋。為呢個緣故，我哋應該歡躍啊！歡躍咧係一個基督徒嘅一個標記，即係我哋應該過一個開心嘅生活，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恩典等緊我哋嘅攞嘛，我哋有一份期望喺度嘛。啊！唔单止话我哋有个新嘅生命，好似我哋举个例子，你如果俾人标心，你可能即系唔知几时死唔知嘅。不过而家有人赎你翻嚟，俾咗好多钱赎你翻嚟。咁当然你会觉得咧系一个真系新嘅开始嘅新嘅生命，你会觉得个生命系好唔同嘅。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有冇嗰啲所谓被人救喺死亡之中救翻嚟嘅经验啊，或者系救人嘅经验啦吓。我想那类的人的经验会深很多，觉得生命是很不同的。但是这个生命得回来怎样，除了开心之外，他会更加会积极地生活。因为以前那个可能已经是希望已经差不多灭绝了。 咁啊，虽然而家你哋暂时仍然应该喺各种嘅试探之中受苦，点解咧？因为有啲基督徒已经遇到咗教会教所谓教难。嗱，呢啲教难咧，唔系只系话罗马后来嘅教难，而系亦都受到咗当时，譬如话喺就话讲系嗰个本都啊、加拿大啊、卡帕多西亚等等地方。他们受到外邦人的迫害，受到那些犹太人，那选了的犹太人的迫害，就是你们要这样做，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等等。那他们就在生活里面是受过这种痛苦的。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某程度上都是受着某类的痛苦，当然我们的痛苦比他们是容易得多。那我们今天的困难困苦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正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很多很多东西都反对基督的信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看到，就是好， 你可以庆祝圣诞，不过呢你又不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办学，不过不可以教什么，不可以挂十字架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呢是某程度上的迫害，就是好像说有自由，不过又不是自由。有些某类的教会说，喂，你们要我们在学校里面祈祷不啱咁。你哋唔俾我巴你个头唔啱，因为系自由。但系好啦，咁呢度俾自由，但系嗰度咧，咁佢又可以话唔得，我哋挂呢样嘢，咁又冇自由，系嘛？所以咧就好似有一个矛盾嘅现象。咁巴多罗当然咧鼓励佢哋咧，就即系唔好背弃信仰啊，因为咧呢、这个咁大嘅恩典咧，我哋应该有一份忍耐嘅心咧去面对呢个痛苦，嚟到去磨练自己。啊！呢个就系为咗使你哋嘅信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同埋仍然消失嘅黄金更加有价值。咁我就讲个比喻，就话用钱赎翻嚟，或者系用个黄金赎翻嚟啦。咁你觉得呢个生命好有价值？但系而家我灵性嘅生命，我哋嘅所谓超性嘅生命咧，系基督嘅体血、基督嘅死亡同复活咧赎翻嚟嘅，呢个价值系更大，因为有人代咗我哋死咗。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所以这个基督显现的时候，即是他再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信德，如果我们能够面对各种痛苦仍然呢坚持住对上主的信心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表达了基督的一种对基督的光荣和尊敬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爱他，当时的信友的确是因为爱慕耶稣基督，所以学习他的道理，所以接受洗礼，但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他们之所以信是因为中途的宣信去传福音。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他，但是仍然相信他，并且以不可言传同埋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跃。如果我哋深信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成人基督徒咧，领圣的时候，内心都有份很大的喜悦啊。咁呢句说话话见唔到爱慕佢啊，即系充满呢个喜乐咧，我哋睇一睇咧《约望福音》佢耶稣基督点讲吓，第二十章《约望福音》20章第29节。20章，29节，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呢，显现俾中途，其中多默呢就冇见过耶稣，咁佢就话唔信，咁佢就话除非我手摸佢个肋旁啊，摸佢个钉孔啊，先信。咁于是有一日耶稣就向多默显现。叫多默咧，佢话你摸下我的手啦，等等。咁多默咧就即刻即系都唔敢讲咩啦吓，即刻宣信啊！我主我天主。耶稣对佢话咩啊？佢话你哋睇见咗我先至相信咩？嗰啲冇睇见而相信嘅系更加有福嘅。 所以八方六咧就話俾你聽咧，啊，你哋而家睇唔到佢，但係影相佢咧，而且以不可言傳，即係呢個係即係所謂有啲嘢咧，就唔可以用説話去講嘅，係可以體會嘅啫。同埋充滿光榮嘅喜樂而歡躍，就好似基督喺一個痛苦裏邊咧之後進入嘅光榮一樣。咁基督就係首先受痛苦，後來咧天主舉揚咗佢。因為你哋已經把握住信應嘅效果，就係靈魂嘅得救。關於呢一個救恩，嗰啲預言咗你哋要得恩寵嘅先知們，亦都曾經尋求過、考究過。咁呢個就係先知喺舊約時代所預言嘅。俾我哋宣講嗰個喜訊，話將來要有一個精女要懷孕生子，啊喺以撒亞先知書嘅記載裏邊就講過啦。咁即係同樣嘅，巴德就指出咧，呢個耶穌基督就係當時所宣講嘅先知所宣講嘅。就係、是、考究嗰個在你哋內嘅基督嘅聖神預言嗰個要臨於基督嘅苦難同埋佢以後光榮嘅時候。指的是什麼時間，是怎樣的光景。當時舊約先後都講出了，當麥西亞臨現的時候，當基督來臨的時候是怎樣的，大家有沒有個印象，是哪個地方講過？其實在以賽亞先知書講過耶穌的預言過，麥西亞將來要面對的苦難，我哋喺四旬期咧，就苦難主日咧都會讀噶啦。耶穌咪好似被牽去宰殺羔羊啦，啊，喺剪毛者面前咧就默默出聲啊，啊記唔記得咁嘅句子啊？啊，以賽亞先知書。如果唔記得咧，今年嘅聖週咧嚇，留意一下嚇嗰、那個聖經。咁佢話我以後嘅光榮指嘅係乜嘢時間，係或者點嘅光景？咁呢個亦都講個新天新地啊，亦係先知書講嘅新天新地啊，同埋講及到即係基督嘅王國係點嘅啊。當時所先知們所提及嘅所講嘅咧啊，就係、是、如果相信呢個光明嘅將來啊，應該係會影響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所以我哋行事所謂做事或者話。待人接物咧，應該同一般嘅人咧係有唔同。點解咧？因為我哋價值唔同咗，我哋所追求嘅、想向往嘅，唔係現世嘅一啲金銀財物，而係一個永恆嘅天主嘅產業呢、這個恩典。所以佢哋話：這一切給你哋啟示出嚟，並唔係為佢哋自己嗱呢、這個先知。这个只为他们自己的先知启示了出来，但不是为他们先知自己，是为什么？为现在，为给你们服务，为基督徒。这一切如今藉着给你们宣传福音的人，依赖着由天上派来的圣神，传播了给你们。关于这些奥迹呢，连众天使亦都希望能够找到或者知道去看看。那这个当然奥迹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了解，虽然在字面上我们就看到几个概念，救恩、产业、这个全部的喜讯、或者是将来得到的赏报。前面呢就是现实生活、在这个现世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会面对这个世俗 的挑战，面对它的痛苦等等。巴多罗就鼓励我们，虽然这一段是困难的痛苦，但是希望我们坚持住，因为呢我们看到个远的景象，个救恩和它的产业呢，我们、虽然很多东西未了解，但是呢这个一定会给我们藉着圣神呢会、透过基督给我们的。咁呢一種情況咧，當然啦，我哋希望知道，甚至咧連天使都希望知道。不過實際上知道幾多咧係有限。呢、這個話連天使都希望知道咧，我哋睇一睇咧《厄弗所書》

要好似嗰个召召你哋嘅圣者一样，喺一切事生活上咧系圣嘅，听唔听到啊？啊， 咁成全呢个点解啊？ 成全咪即系完美咧，即系走向个完美嘅啊！你哋嘅称呼那不看情面，咁啊，那不看情面就指天主啦，而指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嘅父。就应该怀住敬畏度过你哋呢个旅居嘅时期。再一次讲，现世系一个旅居嘅时期。呢、这个旅居时期虽然有好多嘢系唔容易，不过我哋望住远大嘅目标，就系、是、天上嘅家乡啦。我哋能够一一咁去面对同克服。所以你应该知道啦，你哋唔系用能扭坏嘅金银等物。出于你们早前的虚妄生活之中被赎出来，再一次重复个思想，是吗？而是用宝血，就是基督宝血，即是无战无瑕的羔羊基督宝血。他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这个思想呢也是在约翰福音开始第一章呢已经有讲的了。有没有印象呢？我哋时咧读一个圣经，就去睇翻第二个圣经咧，帮我哋嗰、那个了解咧会深啲，同埋咧会印象会深啲吓。约望福音第一章，那普照第九节，那普照每人嘅真光进入呢个世界，他已经喺世界上，世界原本系藉住佢造成嘅，但系世界唔认识佢，佢嚟到自己领域咧，自己人冇接受佢。还接受他的给他是他给他们即是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仔女。我不记得了哪一句，他只是说出了呢，就是说当时期一满的时候呢，天主就派遣耶稣基督，或者说时期到计他天主的计划呢，他就派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或者下次话我俾大家听，我唔记得嗰句系边一次。喺《约翰福音》系提过呢样嘢嘅。睇先，20节就话，他固然系喺创世以前被预定咗嘅，但系喺最末嘅时期咧，为咗你哋先至出现。咁我哋上次解释过啦，最末嘅时期系咩意思啦？就系、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后。这个救恩临现了，就叫最末时期了。所以这个最末时期呢，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说这个世界末日那些这样的最末，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那个使他由死者之中复活，同时赐给他光明的天主，这样你们的信德和望德都同归于天主。我们一切来自天主，最后因着他的帮助，他的保存，最后都是归于同归于天主。那既然你们既然因是服从真理，如果服从真理呢，就要怎样呢？就要洁净了我们的心灵，而得到了真实无伪的兄弟之爱。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服从真理呢，你继续服从真理呢，我就应该要切诚的心，而切这样相爱。其实都讲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一个理由一个后果吓。咁啊，因又有原因咯。因为你哋既然系赖天主嘅生活而永存嘅圣言咧，唔系由于能够坏嘅，而系由于唔能够坏嘅种子而得以重生。呢、这个唔坏嘅种子系指意思系就系圣言啦，天主嘅圣言，天主嘅福音。咁我哋喺布列东图嘅书信里边咧，都记得啦，系嘛？他的圣言会不会即是灭亡啊？会不会完结啊？不会，他坐监他会死，但是天主的圣言呢？不会，他会继续传扬开，继续存在。那他跟着呢就引用旧约先知书的一句说话，因为呢凡有血肉的都相似草，那之后会怎样？会死啦、啊、他的一切美丽都似草上的花，咁 是短暂的，虽然很漂亮，花枯萎了，草枯萎了，花也都就凋谢了。但是上主的话呢，就永远长存了。这句说话是就传给你们的福音，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呢永远长存，不会完结。那那句说话是来自哪里呢？凡有血肉的都生了手，就是都是来自先知书的，以上以下先知书第四十章六至八节，是一个医字，医四十。六至八节，四十章六至八节。阿波斯佢帮你读啦，第六同埋至到十八， 四十章啦。 嗯。 第几？ 第六节。 六节。有个声音说：呼喊吧！我答说：我呼喊什么？凡有血肉的都似草，它的美丽似田野的花。上主的风吹来，花必凋谢。人民好像草，草能枯萎，花能凋谢，但我们天主的话永远常存。 啊，呢度正好讲出咗咧，即系天主嘅话嘅能力啊。虽然咧就即系我哋咧喺现世里边咧系会结束，但天主嘅话咧佢讲过咧，佢永远常存，亦都系天主一个忠信嘅天主啦。佢将佢恩典俾咗人类，俾咗我哋因为我重生俾我哋咧，佢一定会再俾我哋嘅，只要我哋咧能够好咁样去生活回应佢得。好，今日咧就讲到呢度，有冇其他嘅嘢想问或者系一啲分享？啊，啲段落里边咧，啲思想有几次系重复嘅啦吓，咁大家如果一个讲简单啲讲，就系我哋藉着天主吓。给我们的恩典，接着的圣言，我们聆听了之后呢，我们得到个救恩。虽然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打挑战很多痛苦，但我们要坚持去面对生活的各种磨难，好能够呢最终去满全天主对我们的召请或者邀请召叫，成为他的子女去领受的恩典。